荣耀。就在这时，赛场上闪出这么两个大字，所有人都是一怔。荣耀，这是在宣判胜利时才会出现的字样，而这一场不是同归于尽了吗？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出现荣耀字样的呀。难道？所有人的目光开始在场上疯狂地搜寻，果然，在八音符的精灵随着主人倒下而破碎的华光之中，毁人不倦，依然挺立着，生命0.7%。他还没死，所有人惊讶。转播连忙就切出那一瞬间画面进行慢放，所有人终于看清。是的，毁人不倦没有死，在最后的一瞬间，他完成了一个影分身术的结印，而召唤兽在没有主人指示的情况下，也是无法分辨影分身术的真身和影分身的。所以当八音符的生命清零时，人们所看到的生命清零的毁人不倦，其实只是毁人不倦的影分身。这不是同归于尽。主场的星星支持者们瞬间都沸腾了，虽然只剩0.7%的生命，和同归于尽似乎也没什么区别，但是赢和同归于尽，这从概念上可是两回事儿。当人们发现莫凡是胜利而不是和对手同归于尽时，这瞬间士气的提升真是非同小可。 哼，当然不是同归于尽了， 叶修笑着。在那一瞬间能注意毁人不倦没有死的人并不多，但叶修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。 他可不是一个刺客杀手啊，他是一个拾荒者来着。 是啊，莫凡不是刺客杀手，他可没有那种杀生成人的觉悟，他是一个拾荒者，在任何时候都要优先保留自己生命，才让一切行动变得更有意义的拾荒者。 真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擂台赛选手了， 叶修称赞着。所有人看着大屏幕上给予的胜利的毁人不倦的特写，面无表情的角色脸就这样拉近到了所有人眼前。而这角色背后的选手此时会是什么样的神情呢？欢呼？雀跃？所有人都挺好奇，不过他们暂时都看不出，因为这不是同归于尽，这是莫凡的胜利。虽然毁人不倦只有0.7%的生命，但是他依然有权利再开一局。虽然照一些人的想法，这点生命已经没必要再继续，现在站起来提前弃权也无碍，但莫凡到底没有这么做。蓝宇的比赛席这边，李远已经走了出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真以为双方同归于尽了，心里还有一丝安慰。虽然没有做得最好，但是至少自己也抢下了一个人头分。可是当荣耀两个大字闪出的时候，李远的心情真是一下子就跌落到了谷底。居然没死，居然是对方的胜利。这个结果真是太伤士气了。李远情绪低落地走下台上，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不断播放的都是这一场战斗中毁人不倦的影子，这让他的挫败感变得更重。回到选手席，众队友望着他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他才好。这样的结果有点戏剧性，但绝不是蓝宇方面愿意看到的戏剧性。 没区别的，队长玉文州这时候说话了，这点生命他已经没什么威胁了，和被击杀也差不多。 是， 李远点头，他知道队长是希望他能从理性上看待这个结果，而不是受那种感性的冲击。 只能看你了， 玉文州回头对另一个选手说着。擂台赛，他们蓝宇最后一位选手，弹药专家郑轩。 压力山大呀， 郑轩做了个抹汗的动作。 赛前的预测，人们还是普遍比较看好蓝屿战队获胜的，谁也没有预料到只擂台赛就打得蓝屿这么惨痛。星星只用了两手就已经抢下了蓝屿四个人头分，蓝屿再想获胜只能寄希望于郑轩可以一挑三了，这显然有点不现实。守擂大将其实是很难打的，对于对方而言这已经可以看作是单挑赛，因为对手在这人之后不会再有新成员上阵，所以面对守擂大将尽可以像个人赛似的打得奔放一些，豪迈一些。而守擂大将却难受了，他不可能和对方去拼奔放，他的身后已无仰仗，他需要谨慎地保存生命，努力应付对方的全部。喻文州不会对队友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，那才是真的让人压力山大。以目前的情形来看，莫凡的存在已经可以忽略，再接下来郑轩能击杀对手一人，以两个人头分的劣势进入团队赛就可以让人满意了。当然如果大爆发能打掉两人，只输一个人头分，那就更好了。能到这一步，喻文州就已经觉得完美了，一挑三那种结果他不会去想。 我上了。 郑轩起身整了整衣服。 加油加油， 众人纷纷道。 如果拿不下一个人头分，我今天就死这儿。 郑轩一脸郑重地下重誓。蓝宇诸位稍一怔，但立即反应过来，莫凡那也是个人头分呢，一个只有 0.7% 生命的人头分。所有人翻着白眼儿，都没理会他这茬。 干什么？这可是黄少、李远拼尽全力都没有拿到的分数啊！ 郑轩沉痛他们有多么的不容易。 哎哎，你快点滚吧！ 黄少天没好气地说道。他的心情当然好不到哪儿去，他可是在笑声中下场的。 看我的！ 郑轩自信满满。没有人会为他担心，哪怕莫凡有千般手法，有各种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但是角色生命是一切的基础，0.7% 的生命不足以支撑完成任何手段。或许他确实有打出过无伤连击对手的场面，但是那种情况和他现在只有0.7% 生命的情况下，对手采取的应对可是会截然不同的。比赛开始，连潘林和李一博都没有多说什么。其实在大家看来，莫凡刚才干脆放弃下场才是比较潇洒的举动，拿着0.7% 的生命还要继续拼，多少有点钻牛角尖了。郑轩的弹药专家角色叫枪林弹雨，手持银武步枪游离，蓝宇战队的主力角色，那在圈里也是响当当的一个。郑轩是第四赛季选手，和喻文州、黄少天同一批进入蓝宇战队成为职业选手。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赛季了，涌现出了后来被称为黄金一代的一批顶尖选手。郑轩是和黄金一代同一期的，从那时候起压力山大就成了他的口头禅。郑轩的素质其实也不低，不过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如日中天的弹药专家选手，新人实在难以掠到太多的风头。黄金一代里没有战斗法师，没有拳法家，没有弹药专家，没有狂剑士，只是因为第四赛季的新人中就没有这些职业吗？当然不是，还因为在那个时代，这些职业都被站在巅峰的一群人所占据着，初来乍到的新人就想撼动这些人的地位，实在有些痴人说梦。郑轩是在黄金一代成长起来的一代，或许换一个时期他也会引发不少关注，但在黄金一代的身边他被衬得十分渺小，只是同队队友里就有两个表现突出的家伙，不只是荣耀素质突出，自身也有特点，一个话唠，一个手残。郑轩无语，看看自己这普普通通的模样，他只能感慨天才果然都是需要有一点过人之处的。 压力山大呀。在这样的抱怨声中，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成长着，在那两个有特质的黄金一代身边成为了他们可靠的帮手。第七到第八赛季的夏天，弹药专家数年以来的巅峰张家乐突然退役，百花战队急寻百花缭乱的接班人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名字其实就是蓝雨战队的郑轩。双方有过接触，但还没进实质性的接触，郑轩就回绝了。理由？习惯在蓝雨了，当核心压力山大呀。郑轩就是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了百花战队的邀请。或许有些没出息吧，郑轩这样想着。但是真的，他已经习惯了。从第四赛季进入联盟开始，在黄金一代的光环下，其他同期选手都显得比较渺小。在蓝雨战队中，他也是和宇文周、黄少天同期入队的，但是大家一眼看到的是那两人，其实他也在那两人身边站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过大家想到他时，看到他的出身时，总还是很恍然的样子。哎呀，他也是第四赛季和黄金一代一批呢。开始郑轩也会苦笑，但是渐渐的，他真的习惯了。看到蓝雨比赛没有打好，队长郁文周、核心黄少天坐在聚光灯下被拷问，他觉得他这样的身份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。在蓝雨这样的战队，有一个重要却又不是绝对重要的位置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着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呀。郑轩很满意这个境界，他准备一直就这样下去，直至他的职业生涯结束。说实话，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，总冠军他也都已经有一个了。于是难免的，郑轩有一些斗志不足的问题存在，哪怕是在季后赛的赛场上，不过这也不至于让一个生命只有 0.7% 的家伙欺负到。莫凡的毁人不倦继续偷袭，出手时就被郑轩以强硬的方式以血换血打了出去，赢了，毫无悬念的胜利。不过郑轩还是振奋了一下，一个人头分了嘛，他还是挺擅长给自己找乐子的。随后星星第三位选手出场，苏沐橙，沐雨成风。 黄金一代啊，压力山大， 郑轩嘟囔着。